攻读《民长记》第十六章。三松往加萨去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，便去走近了她。有人告诉加萨人说，三松到这里来了。他们就把他围住，中夜派人埋伏在城门口，整夜静悄悄地等待他，说，等到早晨天亮，我们才杀他。三松睡到半夜，半夜醒来，抓紧城门，连两个门框带门栓一起拔起，放在肩上，背到贺北龙对面的山顶上。此后，他在韶乐克平原又爱上一个女人，名叫德里拉。培累舍特的酋长上到他那里，对他说，请你引诱他，看看他这样大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。我们怎样能制胜他，将他捆起而制服他？我们每人给你1100银子。德里拉问三松说，请你告诉我，你这样大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？人怎样才能将你捆起而制服你？三松回答说， 人若用7根未干的犀牛精绳将我捆起，我就像别人一样软弱。 培累舍特人的酋长就给他送来7根未干的犀牛精绳，他便用这些绳子将他捆起。当时有埋伏的人暗藏在他的内室里，德里拉向他喊说，三松，培累舍特人来捉你嘞。他就挣断牛精绳，如同麻线被火烧断一样，于是人们仍不知他力量的所在。德里拉遂对三松说， 看，你戏弄我，对我说话，如今请你告诉我，怎样才能捆绑你。 他回答他说， 人若用从未用过的新绳将我捆起，我就像别人一样软弱。 德里拉就拿新绳将他捆起，对他喊说，三松，培累舍特人来捉你了。当时仍有埋伏的人暗藏在内室里，但他挣断手臂上的绳子，好像一根丝线一样。德里拉对三松说， 到现在你仍戏弄我，对我说话，你告诉我，人怎样才能捆绑你？ 他回答他说， 你若把我头上的7条发辫与织布的金线编在一起，然后用木锥钉住，我就像别人一样软弱。 德里拉使他睡了，然后把他头上的7条发辫与织布的金线编在一起，再用木锥钉住，向他喊说， 三松，培累舍特人来捉你来。 他从梦中醒来，把织布机的木锥连织布的金线都拔了出来。德里拉就对他说， 你心里既没有我，你怎能说我爱你呢？你三次戏弄我，还没有告诉我你这样大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。 因为他天天用话来逼他催他，致使他的精神苦恼得要死。三松遂把心中的一切全透露给他，对他说， 剃刀从未接触过我的头，因为我在母胎时就是献于天主的。人若剃去我的头发，我的力量就离开了我，我就像众人一样软弱。 德里拉一见他把心中的一切全给他透露了，便打发人招培累舍特的酋长来说， 这一次你们上来吧，因为他把心中的一切全透露给我了。 于是培累舍特人的酋长手中带着银子来到德里拉那里。德里拉使三松睡在自己的梯上，又叫来一个人剃去他头上的7条发辫，他就开始软弱无力，他的力量全离开了他。他于是喊说， 三松，培累舍特人来捉你嘞。 他由梦中醒来，心想，这一次和前几次一样，我一挣扎必能脱身。 他却不知道上主已离弃了他。培累舍特人便把他捉住，搬去他的眼， 带他下到加萨，用铜链锁了他，叫他在监狱里推磨。但是他的头发在剃了以后又渐渐长起来。培类舍特人的酋长聚集起来，为给他们的神达贡举行祭献大典表示庆祝。他们说，我们的神把我们的仇人三松交在我们手中。民众一见三松，就赞颂他们的神说，我们的神把破坏过我们的田地、杀害过我们多少人的仇人交在我们手中了。当他们兴高采烈的时候，就喊说，让三松给我们表演把戏。他们就从监狱里叫出三松来，在他们面前耍把戏，以后把他放在两根柱子中间。三松对牵他手的童仆说，让我摸摸支垫的柱子，好能靠一靠。那时殿内满了男女，培类舍特人的酋长也在里面，在天台上约有3000男女，都在看三松表演把戏。三松呼求上主说，吾主上主，求你眷念我。天主，求你再赐我力量，只要这一次，以报培类舍特人剜我双眼的仇。三松就抱住正中支殿的两根柱子，右手抱一根，左手抱一根，然后三松说，让我的性命和培类舍特人同归于尽。于是他奋力屈身，大殿随之倒塌，压在酋长和里面所有的民众身上。这样他在临死时所杀死的人比一生所杀死的还多。此后他的兄弟和父亲的全家下来，把他抬上去，葬在作腊和厄士塔尔之间，他父亲马诺亚的坟墓里。他做以色列民长20年。